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0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摄受品第29-5。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不施波罗蜜多，不得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与不施波罗蜜多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四净虑，不得四无量四无色定，与四净虑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八解脱，不得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与八解脱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四念住，不得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与四念住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空解脱门，不得无相无愿解脱门，与空解脱门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五眼，不得六神通，与五眼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佛实力，不得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与佛实力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无妄施法，不得恒住舍性，与无妄施法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一切智，不得道相智一切相智，与一切智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一切陀罗尼门，不得一切三摩地门，与一切陀罗尼门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 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预留，不得依来，不还阿罗汉，与预留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预留相、预留果，不得依来相、依来果，不还相、不还果，阿罗汉相、阿罗汉果，与预留相、预留果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独觉，不得独觉相、独觉果，与独觉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菩萨摩萨，不得三藐三佛陀，与菩萨摩萨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菩萨摩萨法，不得无上正等菩提，与菩萨摩萨法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声闻称，不得独觉称、无上称，与声闻称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于我及法虽无所得，而证无上正等菩提。观诸有情心行差别，随意未转无上法轮，令如说行皆获扰矣。何以故？过去菩萨摩诃萨众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精勤修学，一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未来菩萨摩诃萨众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精勤修学，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现在十方无边世界有诸菩萨摩诃萨众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精勤修学，现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居职、国土、诚意、人及非人，不为一切灾横机疫之所伤害。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住处，为此三千大千世界及于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33天 夜摩天，都是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凡众天，凡辅天，凡会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并诸龙神、阿苏罗等，常来守护，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不令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有流难故。复次乔师讲，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至清净处，恭敬供养，尊重赞叹，虽不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亦不为他开示分别，而此住处国邑、王都、忍非人等，不为一切灾横机疫之所伤害，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随所住处，为此三千大千世界基于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并诸龙神、阿苏罗等，常来守护，恭敬供养，尊重赞叹，不令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有流难故。乔师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但书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至清净处，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尚或如是宪法利益，况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即广为他开示分别，当知是辈功德无边，速证菩提，利乐一切。乔师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为冤家、恶兽、灾横、厌倒、机疫、毒药、咒等，应书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随所少分，相当成处，至宝桶中，恒随诸身，恭敬供养，诸部位事皆自消除，天龙鬼神常守卫故。乔师家，譬如有人或旁生类入菩提树院，或至彼院边，人非人等不能伤害，所以者何？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作此处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施诸有情，无恐无怖，身心安乐，安利无量无数有情，令诸人天尊贵妙行，安利无量无数有情，令诸三乘安乐妙行，安利无量无数有情，令现正德或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安利无量无数有情，令当正德独觉菩提或证无上正等菩提，如是盛世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威神之力，是故此处一切天龙、阿苏罗等皆同守护， 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当知般若波罗蜜多，随所住处亦复如是，一切天龙阿苏罗等常来守护，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令般若波罗蜜多有流难故。当知是处即真智多，一切有情皆应敬礼，当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众妙珍奇、祭药、灯明而为供养。初分较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一。儿时天地是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幡盖、众妙珍奇、祭药、灯明而为供养。或善男子、善女人等佛涅槃后七苏都波七宝严饰，宝含成储佛舍利罗，安置其中，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幡盖、众妙珍奇、祭药灯明而为供养。是二福聚何者为多？佛言：乔释迦，我还问汝，当随意答。于云何？如来所得一切智智，即相好身，于何等法修学而得？天地是言：世尊，如来所得一切智智，即相好身，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修学而得。佛告乔释迦：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我与般若波罗蜜多修学故，得一切智智，即相好身。可以过？乔释迦：不学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无有是处故。乔释迦：不以获得相好身故。说明如来应证等觉，但以证得一切智智，说明如来应证等觉。乔释迦：如来所得一切智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唯因故起。佛相好身，但为一处。若不依止佛相好身，一切智智无由而转。是故般若波罗蜜多正为因生一切智智，为令此智现前相续故，复修集佛相好身。此相好身若非变智所依处者，一切天龙阿苏罗等不应结成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以相好身与佛变智无所依止故，诸天龙阿苏罗等恭敬供养。由此缘故，我涅槃后，诸天龙神人非人等恭敬供养我舍利罗。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 但与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则为供养一切之智，即所依止，佛向好身，并涅盘后佛舍利罗。黑锅，乔氏家，一切智智即向好身，并舍利罗，皆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根本故。乔氏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但与佛身及舍利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非为供养一切智智，即此般若波罗蜜多。黑锅，乔氏家，佛身一体，非此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智智之根本故。乔氏家，由此缘故，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供养佛，若心若身，先当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以种种上妙花脉、涂散等相、衣服、璎珞、包床、翻盖、众妙珍奇、祭药灯明而为供养。一是故，乔氏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脉、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翻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或善男子、善女人等，佛涅盘后起苏都波，七宝严饰，宝函成储，佛舍利罗安置其中，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脉、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翻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是二福聚，前者为多。黑锅，乔氏家，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氏家，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现故。乔氏家，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现故。乔氏家，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现故。乔氏家，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氏家，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氏家，四念住、四正断、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五眼六神通，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菩萨摩诃萨，所有成熟有情严净佛土，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菩萨摩诃萨，所有足性圆满，色力圆满，财宝圆满，眷属圆满，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世间所有十善业道，供养沙门、父母、师长、师戒修等无量善法，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世间所有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世间所有四大王众天、三十三天、夜摩天、都使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世间所有凡众天、凡夫天、凡会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世间所有空无边处天、实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一切欲留、欲留果、一来、一来果、不还、不还果、阿罗汉、阿罗汉果，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一切独觉、独觉菩提，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一切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法，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释迦， 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使家， 不可思量， 不可宣说无上无上上无等无等等一切智智，皆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而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展不周人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者，比起不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获得如是大功德力。佛言：乔使家，我今问汝，随汝一答。于云何？展不周内有几所人成就佛正境，成就法正境，成就僧正境？有几所人与佛无疑，与法无疑，与僧无疑？有几所人与佛究竟，与法究竟，与僧究竟？天地师言：世尊，展不周内有少分人成就佛正境，成就法正境，成就僧正境；有少分人与佛无疑，与法无疑，与僧无疑；有少分人与佛究竟，与法究竟，与僧究竟。佛言：乔使家，我复问汝，随汝一答。乔使家，于云何？展不周内有几所人得37菩提分法？有几所人得三解脱门？有几所人得八解脱？有几所人得九次第定？有几所人得四无碍解？有几所人得六神通？有几所人永断三劫得预留国？有几所人博贪嗔痴得依来国？有几所人断无顺下分劫得不还国？有几所人断无顺上分劫得阿罗汉果？有几所人发心定去独觉菩提？有几所人发心定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天地师言：世尊，展不周内有少分人得37菩提分法，有少分人得三解脱门，有少分人得八解脱，有少分人得九次第定，有少分人得四无碍解，有少分人得六神通，有少分人永断三劫得预留果，有少分人博贪嗔痴得依来果，有少分人断无顺下分劫得不还果，有少分人断无顺上分劫得阿罗汉果，有少分人发心定去独觉菩提，有少分人发心定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时佛告天地师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乔使家，展不周内极少分人成就佛正境， 成就法正境，成就僧正境，转少分人，与佛无疑，与法无疑，与僧无疑。转少分人，与佛究竟，与法究竟，与僧究竟。转少分人，得三十七菩提分法。转少分人，得三解脱门。转少分人，得八解脱。转少分人，得九次第定。转少分人，得四无碍解。转少分人，得六神通。乔世家，占不周内极少分人永断三劫得预留果，转少分人薄贪嗔痴得依来果，转少分人断无顺下分劫得不还果，转少分人断无顺上分劫得阿罗汉果，转少分人发心定去独觉菩提，转少分人发心定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少分人既发心已精勤修习去菩提行。黑过乔世家，诸有情类流转生死，无量世来多不见佛，不闻正法，不亲近僧，不行布施，不护境界，不修安忍，不起精进，不习静虑，不学般若，不闻布施波罗蜜多，不修布施波罗蜜多，不闻境界波罗蜜多，不修境界波罗蜜多，不闻安忍波罗蜜多，不修安忍波罗蜜多，不闻精进波罗蜜多，不修精进波罗蜜多，不闻静虑波罗蜜多，不修静虑波罗蜜多，不闻般若波罗蜜多，不修般若波罗蜜多，不闻内空，不修内空，不闻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不修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闻真如，不修真如，不闻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不修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不闻苦圣地，不修苦圣地，不闻极灭道圣地，不修极灭道圣地，不闻四境律，不修四境律，不闻四无量四无色定，不修四无量四无色定，不闻八解脱，不修八解脱，不闻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修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闻四念住，不修四念住，不闻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不修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不闻空解脱门，不修空解脱门，不闻无相无愿解脱门， 不修无相无愿解脱门。不闻无眼，不修无眼。不闻六神通，不修六神通。不闻佛实力，不修佛实力。不闻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不修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闻无妄施法，不修无妄施法。不闻恒住舍性，不修恒住舍性。不闻一切陀罗尼门，不修一切陀罗尼门。不闻一切三摩地门，不修一切三摩地门。不闻一切智，不修一切智。不闻道相智，一切相智。不修道相智，一切相智。乔使家，一是缘故，当知于此展不周内，极少分人成就佛正境，成就法正境，成就僧正境，转少分人与佛无疑，与法无疑，与僧无疑。转少分人与佛究竟，与法究竟，与僧究竟。转少分人得三十七菩提分法，转少分人得三解脱门，转少分人得八解脱，转少分人得九次第定，转少分人得四无碍解，转少分人得六神通。乔使家，当知于此展不周中，极少分人永断三劫得预留国，转少分人薄贪嗔痴得依赖国，转少分人断无顺下分劫得不还国，转少分人断无顺上分劫得阿罗汉果，转少分人发心定去独觉菩提，转少分人发心定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少分人即发心意精勤修习去菩提行。而时佛与天地誓言，我今问汝，随汝一答。乔使家，于云何？至展不周所有人类，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己所众生供养恭敬，父母师长，己所众生供养恭敬，沙门婆罗门，己所众生行施受斋持戒，己所众生修十善业道，己所众生于诸狱中住厌幻想、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不净想、厌食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己所众生修四净律，己所众生修四无量，己所众生修四无色定，己所众生信佛信法信僧，己所众生与佛无疑，与法无疑，与僧无疑，己所众生与佛究竟，与法究竟，与僧究竟，己所众生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己所众生修三解脱门，己所众生修八解脱，己所众生修九次第定，己所众生修四无碍解 即所众生修六神通，即所众生永断三劫得预留国，即所众生薄贪嗔痴得依来国，即所众生断五顺下分劫得不还国，即所众生断五顺上分劫得阿罗汉国，即所众生发心定去独觉菩提，即所众生发心定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所众生既发心已精勤修习去菩提行，即所众生练魔长养去菩提心，即所众生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即所众生得住菩萨不退转地，即所众生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天地誓言：世尊，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有少众生供养恭敬父母师长，有少众生供养恭敬沙门婆罗门，有少众生行施受斋持戒，有少众生修十善业道，有少众生与诸欲中住厌幻想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不净想厌食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有少众生修四净律，有少众生修四无量，有少众生修四无色定，有少众生信佛信法信僧，有少众生与佛无疑与法无疑与僧无疑，有少众生与佛究竟与法究竟与僧究竟，有少众生修三十七菩提分法，有少众生修三解脱门，有少众生修八解脱，有少众生修九次第定，有少众生修四无碍解，有少众生修六神通，有少众生永断三劫得预留果，有少众生薄贪嗔痴得依来果，有少众生断五顺下分劫得不还果，有少众生断五顺上分劫得阿罗汉果，有少众生发心定去独觉菩提，有少众生发心定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少众生既发心已精勤修习去菩提行，有少众生练魔长养去菩提心，有少众生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有少众生得住菩萨不退转地，有少众生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儿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乔使家，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极少众生供养恭敬父母师长，转少众生供养恭敬沙门婆罗门，转少众生行施受斋持戒，转少众生修十善业道，转少众生于诸欲中住厌幻想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不净想厌食想 一切世间不可乐享。转少众生修四净律，转少众生修四无量，转少众生修四无色定，转少众生信佛信法信僧，转少众生与佛无疑，与法无疑，与僧无疑，转少众生与佛究竟，与法究竟，与僧究竟，转少众生修37菩提分法，转少众生修三解脱门，转少众生修八解脱，转少众生修九特地定，转少众生修四无碍解，转少众生修六神通。乔世家，于此3000大千世界，极少众生永断三劫得预留果，转少众生薄贪嗔痴得依来果，转少众生断无顺下分劫得不还果，转少众生断无顺上分劫得阿罗汉果，转少众生发心定趣独觉菩提，转少众生发心定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转少众生既发心已精勤修习去菩提行，转少众生炼魔长养去菩提心，转少众生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转少众生得住菩萨不退转地，转少众生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乔世家，我以清净无障佛眼观察十方各如净伽沙等世界，虽有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发心定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精勤修习去菩提行，而有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若一若二若三有情得住菩萨不退转地，多分退堕声闻独觉下列地中。黑过乔世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甚难可得，恶慧懈怠下列精进下列圣解下列有情不能证故。乔世家，由是因缘，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发心定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精勤修习去菩提行，欲住菩萨不退转地，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无流难者，应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述述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好请问师，乐为他说，作此事已，复应书写种种宝物而用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床幡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与于摄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圣善法，亦应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习，如理思维，好请问师，乐为他说， 何谓摄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余胜善法？所谓不施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净虑波罗蜜多。若内空，若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若真如，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若苦圣地，若极灭道圣地，若四净律，若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八解脱，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四念住，若四争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之八圣道之，若空解脱门，若无相无愿解脱门，若无眼，若六神通，若佛实力，若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无妄施法，若恒住舍性，若一切陀罗尼门，若一切三摩地门，若一切智，若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于无量无边佛法，是谓摄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余胜善法。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与余随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蕴处戒等无量法门，亦应听闻、受持、读诵，如理思维，不应非悔，令于无上正等菩提而作流难。卷第103。